些缠绵的往事，化作一缕青烟，已消失在远方。暖暖的午后，闪过一片片粉红的衣裳，谁也载不走那扇古老的深的时光，为何没能做个你盼望的新娘？淡淡相思都写在脸上，沉沉离别都在肩上，泪水流过脸庞，所有的话现在还是没有讲。看那青山荡漾在水上，全都被你发现，梦里遥远的幸福它就在我的身旁。 全世界有最清新氧气，深呼吸，放松你的心情，享受健康的生活方式。 健康深呼吸，带你体验身体和心灵的减压之旅。 最近皮肤状态不好，感觉缺水严重，那要每天敷面膜补水。每天都敷还是不管用呢，那就是根本问题了，要多喝水才行，特别是早上起来第一杯水很重要。 喝水是人每天必不可少的事情，早晨起床后喝杯水尤为重要， 人在长长的一夜中，人体内水分消耗较多，晨起喝水不仅可补充因身体代谢失去的水分，洗涤已排空的肠胃，还可有效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。有不少人认为喝淡盐水有利于身体健康，这种认识是错误的，因为早晨起床喝淡盐水会加重高渗性脱水，令人更加口干，何况早晨是人体血压升高的第一个高峰，喝盐水也会使血压更高。其实晨起第一杯水，新鲜白开水是最佳选择，水中的钙镁元素对身体健康是很有益的，最好小口小口的喝水，因为饮水速度过猛对身体是非常不利的，可能引起血压降低和脑水肿，导致头痛、恶心、呕吐。养生小贴士，晨起喝杯水到老不后悔。清晨喝水必须是空腹喝，也就是在吃早餐之前喝水，否则就收不到促进血液循环、冲刷肠胃等效果。喝水量以250毫升为宜，至于水温，最好是20到25度的白开水，更有利于维护人体健康。 健康是身心轻松，生活是活力四射，健康生活由你把握，健康深呼吸。 我的名字叫做无可。

que amor. 心情简单一点，音乐轻松一点，生活快乐一点，简单生活体验。 大林和胖君大学读的是服装学院，服装行业竞争很激烈，他们没有什么背景，加上学校不是很有名，所以找工作处处碰壁。胖君找了份送外卖的临时工，虽说这活儿不怎么体面，可东跑西颠一天能拿不少提成。大林找到一个乡下女老板开的小裁缝店做些零活，剪个布头，端茶送水，可没有一分工钱。年轻人有谁愿意屈膝于乡下老板，而且还不发工钱？大林想，虽说不发工钱，却能学到在服装学校里学不到的东西，更重要的是还能锻炼自己的动手能力。大林在小裁缝店干了半年的零活，又出去找工作，没想到这次他被一家小有名气的服装公司录用了。公司经理正是看上了大林在裁缝店学来的新奇做法，在服装公司，大林的实力得到了最大的发挥。没过多久，他就成了公司的台柱子。同是一个学校出来的学生，发展情况却有天壤之别。这主要是因为胖军打杂失败，而大林在跑好龙套的时候，也为自己修好了跑道。简单生活格言，有句老话说得好，先苦后甜。其实成功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拥有的，只要能够始终坚持自己的理想，打好基础，不断进取，就能实现自己的真正价值所在。 Put you in a trance. So dance. So dance. So dance. So dance.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. 双眼在百思之中看出璀璨，令梦想开出更多花瓣，亦未算难。Oh yeah, oh oh, oh yeah, oh oh. 真平凡成为 FM 九九九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 小配嘴，我到底找谁有了谁？可能今年犯太岁，爱情运才会那么的悲。手机每天说又会，睡前要不宝贝，明天就会倒霉。陪你逛街，陪你念，要我穿的再体面，但只要是你。山下有火洞，告诉我，我已走过路过，为了你这不算什么。我的爱，你明白，我的心已被打开，有我在给你依赖，要继续幸福下载。山下有多